小声的话总爱落在你家，你眉间如画，我浪迹天涯。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。你腼腆一笑，竟如此融洽，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。什么时代，早已经不想回家。 你微微一笑，蝴蝶为你寻到。临摹几秒，不知道该干嘛。你拂袖模样，竟千变万化。 一壶好酒，趁着夜色微凉，独自品尝这大把好时光。夜深人静，略显一丝凄凉。 同伴行走，微醺不已寂寞，听着浪人弹奏断了弦的琵琶。 风不舍。